上无边担，亲友亲哎，我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，桑木扁担亲友亲哎，茶叶飘香歌不停落，有人问我下来喝哟，我想江边上哎种茶人落哎，桑木扁担亲友亲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，有人问我天星。

俺子孙亲悠悠，随地选我滚滚流，十年相思大了结，想唱山歌真气

来听歌，请欣赏黑鸭子演唱的《小河淌水》，傅锦华带出的《只有山歌敬亲人》，金铁霖演唱的《黄河儿女心向党》。 队伍当时亲爱的母亲，当时亲爱的母亲。战士列队杀仇敌，当你光辉照我心，杀仇敌恨得深，照我心爱得真。黄河儿女心向共产党，是为革命献青春。黄河儿女心向毛主席，高举红旗永远向前进。 下面请欣赏张抱墨演唱的《鼓浪屿之波》，杜丽华、胡松华带出的《一朵鲜花先有鲜》，朱明英演唱的《莫愁啊莫愁》。